情的心意，花蕾芳菲在残春，天地沉默了一瞬，又在沉默后思意缤纷。 当初那个满月谷井里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